咁啊，第二次翻嚟啦，我哋一个过气中港司机，哇，讲起真系好好笑。佢又提醒咗我啦，啱啱，喂，我咁大架车入油，呢、這个油站同你入50蚊，唔系50升、啊。入50蚊油、啊，跟住你又揾个油站又入50蚊油、啊，你真系想死咁滞、啊，啊！咁我试过啦，有一次又系好开心嘅，我又唔知嗰啲油喺边度嚟嘅，就黄村海关，即系东莞啊。 系。 咁啊，阿客家婆嗰度啊，东莞婆嗰度 啊，有个车场噶嘛。 系。 咁啊，嗰日咧就阿东莞婆嗌机，啊好嘢，关佢咩事咧？啊！佢卖三杯鸭嘅啫嘛，吓、喂，今日有个油车入嚟啊！你哋啲司机咪入油啊？为报名，唔系报名 嘅事 啊！系，哇！一架大油缸车怼入嚟，唔好理咁多啦！我哋坐喺架车度戆居居，即刻冲出去，本应你摆得好靓啊！一二三啊，杀住佢入油，靓油嚟嘅，又系嗰三个字 啊！ 打爆佢， 咁就好啦，快啦，系嘛？ 唉唉，快啲银定现金啊！你千祈唔好出嚟碌卡，惊人哋唔中意吓。哇！嗰阵时油方嗰排啊，真系真系凄。 即系你一定系忘记唔到嘅。 嗯， 等于六四嗰阵时，我喺香港游行，坐架货车过海，话打倒小平乜乜乜啊！嗰阵时后尾发觉原来沟咗条女喎。咁我讲翻油方啦，我系点咧？我系比你比惨好多。 啊、 我系因为油方严重嘅，挨咗咁多年，居然会咁样样。 系 由东莞嚟去咗廿个油站， 嗯、 入唔到油，最多入到$8油。咁、我做嚟做乜嘢咧？我决定放弃啦。 同埋都唔知点做啊？唔知点样做落冇油冇得行 噶嘛？你有 红 油 啊？ 啊佢又诶、欸，但我哋点冇喺香港入油咧？香港嗰阵时都有油噶。 有 貴啲， 貴啲 啊， 貴啲， 係 唔係貴啲啊？其實香港我哋所謂入嘅會員油咧，比大陸嚟講都仲係貴幾蚊噶。 哦，我即係我唔制啊，計條數，即係篤住數嘅。即係我做我啲細運輸公司啊，乜都自己去，又做司機，又自己去經營咧。其實你真係感受好多，我覺得咁做個中港貨運，屌，好似真係死過翻生咁樣。日驚夜驚，個司機半夜三更打俾你啊！又壞電腦啦，又電腦棘住咗過唔到關啊！跟住過咗陣間，朝頭早又司機又打俾你啦，喂，嗰個副計冧咗啦！咁我哋揾咩錢咧？但係你見到中國，我哋內心講啊，有邊個司機會感覺到我哋真係付出緊、努力咗咁辛苦爛路，俾人打劫有咩虧條？趕時間唔要家庭，根本你做一個中港司機，任何嘢都冇，就係一樣嘢揾錢。但係你付出嘅時間咧，但係再變翻，喂，我哋都係中國人進步緊、哦，哇！啲美國廠喺中國開廠、哦，啲人有飯食、哦，即係我哋見到啲女，我就有啦。就算我唔乜你，我都會俾錢你、因為我覺得我哋係同類、如果你呃我，我覺得你唔識嘢。我試過。有个法罗妹，我俾钱佢，我哋唔好做啦。过咗半个月，佢翻嚟，佢话我唔做呢啲做乜嘢咧？咁我觉得自己有错啦，即系我哋都喺个路途里边系学紧啊、思索紧啊，人点嚟啊，每个乡下。但我认识同你又唔一样， 因为唔系，首先咁样讲先，首先要讲一个立场俾你听下先。我从来都冇睇，冇睇少过嗰啲出嚟做小姐嘅女仔嘅，从来都冇。因为我其实我。在我心目中，其實我還反而覺得他們高貴。我沒有東西出賣、我沒有出賣人、我出賣我自己而已、沒有傷害人、那有什麼問題、是不是、完全沒有問題的。 即三哥這個說法是已經了解到很深層了、喂，我出嚟做，我听人有头先有个故，尤其曾经有个故事，有个四川女仔落咗嚟之后，喺个公园踎咗3日，跟住咧又冇饭食，出资冇办法入咗发廊。你知唔知有啲真系惨到咧，食饭都冇钱， 唉，你快啲嚼我啦！你嚼佢嗰阵时，佢系真系已经斩到冇感觉，边度仲有美貌？到识得呃你嗰啲女嗰阵时，佢已经经过好多坎坷先至有机会呃你，又要扮靓啊，识得点样氹你啊，点识点搞嘢啊？大佬要学噶，佢识条毛咩？佢喺乡下出嚟， 系啊， 一脚猴屎，最多唔系波大啲， 系啊， 皮肤白啲， 系啊。 其实对我嚟讲， 其实喺我有阵时觉得佢哋唔单止唔系下贱，直情应该用高贵两个字嚟形容先至啱。诶， 睇点睇啦。咁有啲话即系呃咗我哋啲香港司机。 哎呀， 咁、有啲乜？咁你总括嚟讲嘅话，大家都系为生活。其实我哋中港司机好多喺爱情都系失败咗、上到大陆之后，大佬人需唔需要爱呢？哇，而家有、啊。迷咗落去啊！我哋嗰个时候唔想啦，咁咩迷迷嗰个咧？ 系啊，系迷迷。 真系可以咁，真系喎！你一发觉迷咗落去啦， 系 即刻学到样嘢。哦，任何嘢你迷咗落去嘅话，你就系控制唔到你自己。 系啊， 但系你清醒，你又唔开心。 系啊， 哇！嗰啲女 即系仲食白粉咁咯，变咗。即系但系咧，咪点解咯？点解我咁样讲咧？我自己亲眼识嘅中港司机，俾啲女撇咗。哇！个个几十岁喊得凄凉嗰啲，喊得凄凉嗰啲僆仔啊！ 揾嗰个啊嘛， 吓 咁多女揾嗰个 啊！ 我唔会噶，所以点解咧？ 咩叫迷咗落去啊嘛？ 所以我永远咧都有几条女嘅。 哦， 咁啊，去到边度咧都会有啲线路嘅。不过你个人咧就系话你个方向啦。但我哋唔呃女，尽量包容佢，俾多啲佢。 嗯， 呢啲系你自己做，唔使同佢计较嘅。 嗯， 但系有一样嘢就话你内心讲。我哋唔好害女人， 嗯， 呃少啲女人，系咪会有好啲报应呢？ 唔知喎，未死嗰 有人话我哋做善事喎， 未死嗰日点知 一个角度又知道真系啊！我哋真系唔好去揾女人，因为我哋好公开嘅，一个角度我哋真系付出咗钱，喂，有冇中港先叫人俾钱噶？听过未啊？ 冇喎， 咪冇咯？点解我哋要俾钱？ 最扑街嗰个都叫人攞发票嘅。 咁啊，就点解中港司机涉及好多女嘅嘢咧？ 系 系嘛？讲紧我讲个唔好听就系我哋外省人系靓啲咯。 系啊系啊系啊。因为皮肤靓啲咯。 因为但系呢样嘢咧，广东人咧又务实啲。 嗯。 吓，咁呢个中港融合其实唔止中港，呢个中港太大嘅范围啦。香港代表全世界嘅文化。 嗯。 大陆代表全中国咁多个省嘅文化。 系。 你嗰种沟合。但系当时为咩咧？香港人为咗揾食上大陆揸车去挨艰苦，大陆人为咗艰苦做小姐又好，做咩嘢都好。嗰阵时啲棍头仔边有机会有嘢做噶， 系啊， 都唔敢出嚟仲喺乡下。 系啊，男仔冇 系女啫，系咪先？ 工厂啊请女人嘅， 吓 好多工都系请女人嘅。反而男我做节目我都讲过啦，女人出嚟做嘢，男人屋企食烟嘅啫嘛。 系啊，即系你会唔会有一个嗰啲俾人包过嘅二奶？哇！我哋当年为咗中港司机养我哋，先有今日嘅生活噶，唔会讲呢啲嘢噶嘛。但我哋付出几多咧？ 啊！ 喂，去兵仔派烟，去到每个地方买洗头水，跟住见到啲女惨咧就俾钱。基本上我哋系到底你搵得钱多啊，定系嗰个善良恻隐之心太过大咧？ 系，其实咧就香港人咧，好老实讲个善心咧，即系个同情心，真系爆晒棚噶。你汶川大地震啊！你搞咩？香港嗰啲钱含含咁，以前华东水灾啊，含含咁捐上去嘅。香港人习惯咗做善事， 即系话 我哋又唔可以讲上去上面做善事吓，因为你嗰条女陪你上床，你唔可以讲做善事嘅，等价交换嘅啫。你值得佢值五百嘅俾五百，你觉得佢值二百嘅俾二百，就唔可以话我系做善事嘅，所以就唔好讲咁难 听。嗱，呢个就真系要自己 唔好讲得咁 有啲修行啊。 但系咧，你话喂我好似我喺公明嗰单嘢咁。一个女仔又带住七个靓妹，冇饭开，又入唔到厂，咁佢又同嗰个呢、這个古仔我讲过噶，可能同个门嗰、那个个厂个门卫啊就倾过，咁我啊食完饭翻去，佢同佢讲唔系要你钱， 俾饭食， 你俾佢食饭，嗰、 哦 那个嗰、那个阿姐就陪你，我话唔使，俾一嚿水嗰、那个咩？嗰陣時唔知五蚊定七蚊一個快餐一個飯盒，我話你麻煩俾佢食啦。啊，呢個咧就係即係點講啊？講得高貴啲啦，我係行緊善啦嚇。 我冇要求人哋回报啊，你条女要陪我上床啊，冇，我自己要搵女嘅大把啦。即系话，使咩搵呢啲啊？ 我哋中港司机基本上喺香港一定系出咗问题先至会上路嘅，好多好多都系。咁我哋咁艰苦上到去接受所有嘅嗰啲难受嘅嘢，咁你见到一个可怜净心好难过嘅人，俾佢啦。咁而家今时今日，其实人有冇即系恻隐之心啊，或者系忘恩负义呢啲，我哋要思考下嘅话，如果嗰阵时你识得买楼、识得买地、识得转型下，基本上我哋做中港司机边个识啊？ 系啊系啊。 哦，揈头年代。咩咩年代、沙士年代，哦，嗱先过到去啦，冇计划人生嘅，因为我哋好忙碌，好辛苦，个老婆唔走到我算数，有条女陪下你就算数。哇，沙士嗰阵时候，你有冇过关啊？ 有 公开啊？ 有， 我就戴住个口罩， 我有口罩， 继续去东莞装货翻嚟，咁好惊啊！因为我哋见到全世界好多人死噶啦， 系啊， 病人乜都见到好多噶啦， 所以我哋好多人以为喂，你中港司机，点样讲啊？其实我真的可以讲啊，大家打份正经的工，中港司机可以一个高危的行业。 是啊，高危啊。 由你过关开始，由边防你见到边防开始，一路到厂一路返嚟，你都是充满了危险的。是不是被人屈佢又不是打劫喎、屈你喎、啊我又试过一单又是这样啦。田寮。 哦，深圳啫。 揸住部欧巴，咁去啊，咁样转个左弯，一转弯，突然间后面佢电单车，嚓一声飙喺前面飙前嚟，截停你，咁啊知道自己醒目噶啦，拉定手掣，开定枪，好多人就唔开枪我就开枪，咩事啊？咩事？吓亲佢喎， 系啊，有呢样噶， 我话阿师傅噶，唔系讲国语嘅，咁吓亲你，咁点啊？赔偿咯。吓亲都要赔偿，系啊！你吓亲我真系好惊，你赔偿，我赔几多钱啊？300啦， 唔系好多啫啊！ 即系我哋呢啲真系火都嚟埋，即系激鬼气啫！即系虽然我就唔应该系黄光十大恶人其中之一噶啦，都排第11噶啦，冚家铲！我架车就拿碌水喉通，我哋货柜佬攞碌水喉通咁大碌，我哋叫柜门噶嘛。咁我就唔摆喺车架后面嘅，我就摆喺我自己揸车，我就落门就揸住佢，哦，佢即刻上翻车入，卜卜卜卜咁就走咗去，就勾佢噶啦，谂住扑你个街吓亲佢，我都唔知啲乜头乜路，突然间就喺你前面截住你，跟住话你吓亲佢俾300，哇，咁你咪发达，田寮几多车过啊？吓，一日搵30000都有啦，个个俾300蚊，你好唔掂噶嘛？ 我就试过有一次咧。在呢个机场再前啲嗰度咧，即系107角道咧，未整好嗰阵时，整紧咧，我又嗰阵时系货柜嘅，快咗少少。佢嗰个皇冠嚟嘅，窒到佢，跟住喺前面拦停咗我，一下埋嚟就一巴。跟住我就谂啦，打我可能打唔赢佢，但系我哋中国司机唔知啊，我哋就会有呢样嘢嘅，有啲人会嗌机啊，叫人帮拖啊乜乜。我就有一样咩咧，我上得嚟。我唔恶，我唔够强大，我一定俾人吓，唔好话打你啦，啊乜嘢都有。咁我佢啊执住我呢度，想制再嚟，跟住我就话够啦啊，跟住停咗手，走咗去啦。即系佢哋系有好多嗰啲，佢又唔知道你咩水。 唔系，佢好得意嘅，佢觉得虾到你咧，就虾到你尽。其实所谓虾到你尽咧，俾钱。他想屈你钱的 啫，我嗰个唔系， 当佢一知道你原来屈唔到钱嘅，分分钟会反抗嘅咧，佢觉得就唔值得就走噶啦。 因为有一样嘢系咩咧？你路过佢啊，报唔到你嘅，佢系呢一下啫，威过你啊，恰到你啊，攞到你钱，佢就走噶啦。咁佢啊住喺度嘅，系嘛？即系大陆地方基本上全部都通嘅，啲边个边个喺度，你如果一查就查到噶啦。咁样我哋上到大陆，你如果你唔恶。你唔会话俾人听，你再喐我，我就会咬你噶啦，一定恰你，甚至女都好。但系我哋又唔存在系咁衰，我哋对间厂啫嘛，装完货咪走咯。听讲而家啲司机好似都唔停留啊， 一上去摆低俾啲棍头揸上去，跟住俾翻佢。住喺深圳嗰啲过境司机，有啲咧就一去到即系去厂咧，装完货即刻就都唔同我哋，又要鸡啊，又要玩啊，又要食啊。 唔系啊，佢而家嗰啲中港司机咧，好多咧根本就系住深圳噶。望下又够钟咯，点嗰啲一阵间我哋再讲下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。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